刘府河间宗室人也，举孝廉为湘肥令，上书言德师，召见，赏美其才，擢为谏大夫。会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，先下诏封婕妤父林为列侯。府上书言：“臣闻天之所与，必先赐以福瑞；天之所为，必先降以灾变。此神明之征应，自然之瞻验也。昔武王周公承顺天地，以享于屋之瑞，然由君臣之惧，动色相戒，况于祭事不蒙祭祀之福，屡受威怒之役者乎？虽夙夜自责，改过易性，为天命，念祖业，妙选有德之士，考补窈窕之女，以成宗庙，顺神其心，色天下望，子孙之祥，有恐晚目。今乃触情纵欲，轻于卑贱之女，欲以母天下，不畏于天，不愧于人，祸莫大焉。李禹曰：“辅木不可以为王，卑人不可以为主。天人之所不与，必有祸而无福。世道皆共知之。朝廷莫肯一言，臣妾伤心，自念得以同姓拔擢，失路不忠，侮辱见证之官，不敢不尽死，为陛下深察。”书奏，上使侍御史收复府，系掖庭密狱，群臣莫知其故。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、右将军连褒、光禄勋师丹、太中大夫古勇俱上书曰：“臣闻明主垂宽容之听，崇见证之官，广开忠直之路，不罪狂倦之言，然后百僚在位，集中尽谋，不惧后患，朝廷无谄谀之事，元首无失道之谦。切见谏大夫刘府前以县令求县，擢为谏大夫，此其言必有擢轨切制，当圣心者，故得拔之于此。旬日之间收下密狱，臣等于以为福载得脱公族之亲，在谏臣之列，心从下土来，未知朝廷礼，独处忌讳，不足深过，小罪以隐忍而已，如有大恶，以破治礼官，与众共之。昔赵简子杀其大夫明读，孔子临河而还，今天心未愈，灾异屡降，水旱迭真，方当隆宽广问，包直尽下之时也。而行惨疾之诸与见证之臣，震惊群下，使忠直心，假令夫不作直言，所作不著，天下不可互晓，同姓近臣本已言显，其余至亲养忠之意，诚不宜忧求于掖庭狱，公卿以下，见陛下禁用府籍而折伤之报，人有惧心，精锐消软，莫敢尽节正言，非所以招有余之听，广德美之风也。臣等切身伤之，为陛下留神省察。 上乃喜细府公公狱，减死罪一等，论为鬼心，终于家。